快乐喜乐真，故事很迷人，这里有许多的英雄。工作不分彼此，游戏不分彼此，来加入我们的生活。牛逼威恩亲亲戚戚阿贝都是好朋友，他们学习成为英雄，真正的 VP。 快乐喜乐真，故事很迷人，这里有许多的英雄。工作不分彼此，游戏不分彼此，每个人都是大英雄。一起成个游戏，在这快乐园里，欢迎你来到喜乐城。